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席钟辉近卫及其一行12月3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。